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5%，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 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 0.17%，创业板盘中创新低，出口退税率再次提高，税率由7档减为5档。我爱我家中介行贿地税人员避税，相关涉案人员均被判刑。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股市的红十月是否可以期待。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开盘涨跌不一，中国石油等油气产业链表现活跃，提振沪指上行。但由于受军工、地产等板块回调影响，沪指冲高遇阻，创业板指数表现比较差，盘中最低触及到 1338.73 点，再创2014年8月以来的新低。截止收盘，沪指收于 2721.01 点，上涨 0.17%，深圳成指收于 8046.39 点，下跌 0.18%， 创业板指数收于 1345.95 点，下跌 0.57%。 从盘面来看，采掘服务、石油、煤炭、次新股、航运、有色等板块涨幅居前，军工、国产软件、医药商业、半导体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油服板块持续攀升，中国石油大涨 4.42%， 人质股份涨停。分析认为，近期油价上涨带动石油化工板块持续反弹，十一期间地缘政治因素刺激国际油价持续升温，一度突破了每桶85美元，再创4年新高。国内原油期货主力合约突破了每桶580元的关口，连续8天上涨，再创历史新高。受此影响，相关的石油概念股受到市场密切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市场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张 璐 老师。 你好，今天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啊，也是再创阶段的新低，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的，就从2015年三次股灾之后，我已经告诉听节目的股民朋友，不要再看沪指的走势了，因为这几年经常是拉抬几只权重股，指数做得漂亮，几千只股票下跌。那目前大家可以参考看盘指导的指数，就是创业板。因为创业板里边绝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嘛，股民的持股数也比较多。那么创了新低，就代表着行情 没有筑底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双底结构必须要右边这个底要比前面的底高，按照波浪理论就有三浪的主升，可是创了新低我们就得重新开始数浪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看沪指多强，它就是几只权重股拉抬的那样，但是从创业板的角度讲，我们说现在给大家的建议还是要空仓等待机会。 嗯，空仓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您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 就是我说的啊，每个一浪探出低点之后起来反弹，咱们假设它是一浪，那就做点清仓的快进快出，等着二浪回调，回调如果不破前低再起来，那就是满仓的时间。但是这一路下跌，我按照这种指导啊，大家看到每次都没有给我们三浪的机会，直接就二浪，所谓二浪就是说明前面的一浪不确定嘛，直接击破前低了，就证明现在是下跌通道。那现在消息面是非常复杂的，普通股民根本无法甄别国际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的变局，那你只能从技术角度看，也就是说它不做出来一个右侧底部比前低高的这种结构，你就不能满仓，就是这么简单的判断。 嗯，我们注意到啊，这周第三季度的季报也要陆续出台了，有些企业呢也发布了这个业绩预增的报喜啊，那您怎么来看这短线的一些投资交易机会？ 我认为股票的涨跌和这个报表的这个关系不太大，因为按照我们对美国220年和中国的22年的27年的股市历史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大熊市的末期的时候经常把最优秀的股票杀到最低点，而在大熊市里边抗跌的股票往往在牛市开始之后却出现下跌。所以说虽然有人总讲价值投资，但是其实中国股市27年的历史来看，除了极少数的时候有所谓的白马股有表现，绝大部分时候它就是一种涨跌的轮回。那么前2年跌多的股票，那么今年就可能表现好，就像我去年底在和讯网预测今年的热点板块，首先说的就是油气板块啊。那么大家看到我一共说了3个板块，是石油、软件信息和网络。现在除了网络没涨之外，中国股市今年涨的2个板块都被我说中了，而且石油板块在这个北京台的这个采访里也连续讲，就像您说的，国际的大国之间的博弈造成这种避险的情绪升温，那么避险的资金一定要推高油价，这个方向我认为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不会改变，也就是随着国际油价的不断的上涨，现在的中国股市短线能操作的也就是这样的避险的概念股，除非说我说的这个双底筑成了，否则大家只能是清仓做这些避险的品种。 嗯，您说到了这个油气板块，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一个亮点，就是中国石油啊，中国石油涨幅是接近5%啊，这么一个大盘股。但我们看昨天呢，它却是下跌的。啊，那您怎么来看短期内的这些啊和油价直接相关联的这些股票的走势，是否也存在一些这个风险，或者是说短期的价位有没有到一个比较高估的位置？ 好的，我们一般是从这个基本面定一个方向，就像年初我就预测今年国际的变局，然后国际油价肯定要上涨，然后再看股市里边的板块表现。那板块表现操作主要看我们简单跟股民说，就短线你要多头排列嘛，是吧？就50、20天这3条线一定要多头排列。所以说中石油是在底部启动的时候，可以查看我的这个跑赢大盘的王者公众账号，我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我说中石油我结束看空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虽然看好石油的相对小市值的股票，但是中石油这个跌这么多年的股票我开始看多，是今年年初说的。当然它也经历了一段的波折，但是后边大家看到它均线是顺上的，现在50、10、20天线这么顺上，这样的走生命线的股票它有个特点，就是缓慢的爬升，然后急速的那种的1、2根阴线的起盘再拉升。那整体的方向上，只要国际油价继续攀升，它应该是沿着生命线进二退一的那种方式来运行的。短线就看这个十日线就可以，只要十日线不2天跌破，就可以继续持股待涨。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 谢 您。 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次连线，再见。 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8年11月1号起，将现行货物出口退税率为 15% 的和部分 13% 的提至 16%， 9% 的提至 10%， 其中部分提至 13%， 5% 的提至 6%， 部分提至 10%。 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和面临去产能任务等产品，出口退税率维持不变，同时进一步简化税制，退税率由原来的七档减为五档，加快退税进度。今年底前将办理退税平均时间由目前的13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年内中国第二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今天，期货市场再次全线上涨，燃油涨停，黑色系全面崛起。今天期货市场除了金银微跌之外，所有品种全都大涨，延续了昨天的火爆行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8年和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均从 3.9% 下调到了 3.7%， 主要是考虑到全球贸易冲突及新兴市场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两次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分别为4月和10月。此次是该机构自2016年以来首次在报告中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莫里斯表示，此前的预测现在看来过于乐观，因为贸易政策进一步中断的风险变得更加突出。今天美元指数持续走高，在岸人民币收报 6.9235， 贬值100个基点，上一交易日收于 6.9135。 今天腾讯收跌 1.7%， 报 293.8 港元，以收市价来计算的话，腾讯市值跌破了 2.8 万亿港元，比今年的高位大跌近四成，市值跌出了全球前十名。我们再来关注二手房交易。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通过运作改变房屋相关年限，达到避税的目的，有中介与地税人员从中看到有利可图，于是催生了一整条税款变汇款的利益链条。日前，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五道口店经纪人刘某因行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此前，我爱我家过户专员王某因受贿罪已于今年5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海淀区地方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工作人员杨某和李某分别获刑18年和15年。2013年，海淀区魏公村街1号一套住宅交易成功，于是由于二手房交易，买房人向当时的中介时任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韦波豪店经纪人刘某表示，看看能否少交点税。根据二手房网站房价走势显示，该小区2013年房屋均价在每平米5.5万至6万元之间，一套两居室的交易均价为400万元左右。由于这套房不是满五唯一，因此按照规定，购房人还需要交 1.5% 的契税和房屋差额 20% 的个人所得税。以400万的成交价为例，还需要缴纳正常的税费共计25万元左右。答应帮客人想想办法，刘某找到了我爱我家过户专员王某。在得知王某可以帮忙运作减免税款之后，刘某答应支付给王某相应的好处费，随后拜托王某操作接下来的避税事宜。法院审理后查明，2013年12月刘某办理涉案房屋交易中介业务过程中，为帮助购房人非法少缴、不缴二手房交易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税费，给予了我爱我家过户专员王某及海淀区地方税务局第二税务所工作人员杨某、李某共计人民币163545.33元，刘某因此获得好处费人民币28000元。案发后，刘某主动退缴了违法所得28000元。作为中介的刘某是二手房交易过户避税环节的基层人物，而在这个链条中起到统筹作用的，则是帮刘某联系地税人员的公司过户专员王某。2011年前后，王某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海淀地税局第二税务所的税务员李某，此后又通过李某认识了其同事杨某。 在2013年到2015年，他们参与办理了海淀区15套房屋交易税款缴纳过程中的偷逃税款。涉逃的房屋主要是不满五年且唯一的房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招商证券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胡先生一起来聊一聊股市的红十月是否可以期待啊。其实在节前呢，很多人都对十月份啊抱以众望，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两天呢，确实外围市场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动荡啊，一些变数。所以您的观点，十月会成为红十月吗？ 嗯，九月末的时候这个市场表现的非常好啊、 嗯、 如果没有这个国庆外围市场的一个大跌，那么这个红十月应该是可期的。 嗯 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外围市场这个表现啊，是国庆期间外围市场大跌的表现来看，那么给 A 股带来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那么从我们历史的数据来看啊，近十年十月份啊有7次上涨，3次下跌，啊，那么上涨的概率是70%。那么今年呀，又与往年呀有很大的区别啊，这个主要是啊全球市场的一个动荡啊，特别是在国庆期间，这个股市、债市、汇市啊均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啊，那么就是这就给 A 股这个市场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我们看昨天这个啊市场大幅的一个调整啊，低开低走，收出了一个白点的一个长阴线，这就表明市场这个 A 股市场啊现在是积弱难返，短线走长企稳的概率啊应该比较小。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摩擦，这个现在还没有有一点的缓和迹象。 嗯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啊，再从技术上表现来看，我们看昨天是白点长阴，那么今日又是一个缩量啊收星，尾盘翻红。那么这种这个技术表现的走势来看啊，这个特别是今天这个星线来看，应该是属于大概率属于一个下跌中继型。 嗯 啊，所以说这个技术上弱势啊已经非常明显啊，我个人理解哈，应该是再次探底考验前低的这种支撑啊在所难免啊。那么综上所述啊，那十月第一个交易日 A 股市场收阴，那么也就预示着今年的这个红十月啊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嗯，刚才您统计了十年的国庆节之后的表现啊，那么是不是外围市场动荡的时候，那么我们跌的情况大一点，外围市场平稳的时候我们涨幅要高一点？ 要是没有一些外围的这些因素吧，要是假如说外围市场比较平稳的话， 风平浪静的话 啊，那么 A 股这个市场，那么肯定是十月开门红，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因为有九月末的那个技术上的一个走势。那么实际上这个技术九月末那个反弹呢，也就是实际上我上回在那个九月初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说了啊，九月下旬它有一个美联储有一个加息，那么加息这个利空落地以后呢，有可能出现一波小幅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个，但是没成想，这个十月份这个咱们放假期间，外围市场这个出现一个暴跌，啊，那么对于这个 A 股市场，那就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又有一个跳空缺口，又有一个长阴线，那么这个很显然，这个市场短期来看不是特别太强。 嗯，外围市场的暴跌你认为有哪些因素？ 那还是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和缩表的这个影响。 嗯 啊，加息它就是明的，缩表是暗的，但是总归是美元呢它就是收缩一个流动性， 这就给外围市场啊，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像土耳其啊、阿根廷呢、啊、等等啊，这些新兴市场啊，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汇率的一个波动啊。那么股市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外围市场暴跌 ，A 股呢向来是哈、啊、跟跌不跟涨啊，这是有一个这种恶习，特别是现在处于一个熊市的一个 极弱难反 啊，所以说现在这种真是一个极弱难反的这种走势。 嗯，好，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有可能这是一个中继是吧？下跌中继，有可能还会要探前期低点。那前期哪个低点呀？ 就是前期那个2644那个低点吧，应该是因为2644跟前那个股灾那个2638基本差不太多。 嗯 啊，基本上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但是这个位置也不一定能有太强的一个支撑。 嗯 啊，现在还得看国家队出不出手。 嗯， 要国家确定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手段来稳定这个股市的话，那么往下探到这个位置，那就应该国家队应该有出手。 嗯， 要是暂时要是没有出手的迹象，那么这个位置应该是保不住。 我们看今天啊、在昨天暴跌的一些上证50的板块啊，今天还是有所企稳的，甚至有一些和刚才我们连线当中谈到的这个油气板块相关的股票还涨幅居前，对吧？ 嗯， 对。那是否有迹象啊？我们看到一些维稳的资金进入呢？ 这个暂时是因为今天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啊，现在没有这个维稳的这种资金进入的这种迹象啊，不是特别太明显。 嗯 啊，那么因为这些这个像石油啊、煤炭这些板块上涨，像特别石油，它的上涨跟这个国际油价走高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嗯， 那么煤炭的这个上涨也跟这个国家这个要有消息说这个要控制一下进口的这个煤炭的一个数量。 嗯 啊，有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这个秋季到了，用煤的一个高峰啊，那么冬天这个用煤的高峰啊也即将来临，这对煤炭板块也是一个提振。所以说这个能源板块上涨有这几方面的一个因素。 嗯 啊，但是也不能表明说国家队现在就进场了。 嗯，我们看到昨天这个跌幅比较大的这个金融板块，按照如果牛市的这种观点是降准的直接受益者是吧？ 啊，对。 但是昨天呢成为了杀跌的主要动能之一。那么谈到了这个降准啊对股市的影响，您认为这次什么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或者是说有多大程度的显现？ 这个降准呢，实际上像这次降准还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定向降准100个百分点啊，这是今年的第四次降准， 降1%嘛。 啊，那么这个主要是我个人理解，主要是为了应对这个外围这个股市的一个或者汇市的一个动荡，也是稳定这个人民币这个贬值。那么这也表明央行在稳定我国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决心啊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对股市来讲，这种降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啊。要是像这种降准要是在牛市当中或者比较上升趋势当中，这种降准啊应该哈起到一个提振的作用，至少应该是哈应该长阳线。那么 想到了那个十年前吧，这个提高准备金率都难以让牛回头，是吧？ 这个是一般在牛市当中啊，这个利好它会起到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肯定显然不是。现在 A 股市场是一个熊市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熊市这个市场当中啊，对任何利好它都会一个漠视， 嗯 啊，但是对利空它都有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实际上这两天股市的表现来看，很显然这次的降准这个利好啊被市场给抛弃了啊，那么短线不会有太好的一个走势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啊，随着这个利好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堆积啊， A 股呢终究会走出这种低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种低迷的状态走出这种低迷的状态，我认为还得有这个中美这个贸易这个摩擦啊有缓和的迹象的时候，这样才能逐渐才能走出这个低迷的一个态势。 嗯，我记得节前的时候我们有嘉宾在谈到这个下半年或者未来这几个月的行情的时候，他们认为有一个政策利好叠加的过程，或者说呢， 对对对， 这几个月就看政策了啊。如果这个政策不断的有大的举措啊，更新的啊，超预期的出台的话，那也许会把原来的一些利好积累起来，给大家一个提振。您怎么看？ 现在这个利好现在正在是一个堆积的一个过程，你像降准呢、啊、像那个退税啊等等啊，这些利好现在都是非常多啊，但是本身这个 A 股的市场吧，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啊，这个熊市阶段，所以说这个利好吧它都没体现出来。 嗯 啊，那么这只有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哈，最大的影响还是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摩擦，这个对这个股市的影响，因为 A 股的上市公司很多哈，有是一个出口型的一个企业啊，那么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呀、啊、对这个市场影响啊应该是非常大啊，那么只要是这个有缓和迹象的时候，再加上这些利好政策的一个叠加，那么这个市场这个低迷的态势就会走出来。 嗯 啊，那么否则的话，那么现在啊暂时啊没有看到这种啊走好的一种迹象。 那对于已经被套的朋友们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没办法了。那现在这种低迷的一个态势，因为现在因为我经常也是接触的一些客户在第一线嘛， 嗯，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客户包括咨询的人都不太多了 啊， 都是套死了啊，基本上现在套到这种程度，他基本上他也就不会卖了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底部这个形成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啊，这个市场走出来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说很多人啊就是不动了啊。 嗯， 认赔了，就是 接触到的大家被套多少大概？ 现在挣钱几乎没有。 嗯 啊，那么被套的基本上在50左右，四五十就这。 什么时候入的市？ 这入市的那就时间那就不一定了啊，那就是那个入市的这个时间前后那就不每个人他都不太一样，但是很基本上包括你一些融资融券的，包括一些接近一些平仓线的这些客户都非常多 啊、 嗯、啊， 那所以说有句话叫失多了也不痒， 现在没办法， 套多了也不痛， 现在他已经赔个四五十了，他要割肉嘛，他就非常心疼。 对，关键是你割了肉还有什么好的投资的地方吗？ 现在根本没有这种、啊、 这个就比较难以选择。 对对对对， 是吧，这个比较难操作。 嗯，所以说现在就被套的，我个人理解吧，被套的你也就这么放着了、嗯、没有钱你想进的现在也不能进，就等着就得了。 被套是一种福气啊，这样不是说风凉话啊，这样说话不腰疼，因为你这个你出不来是吧，你出来的话你拿什么去投资呢？万一你赔更多呢，对不对？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咱被套是等着未来的这个解套，是不是？你如果你现在这个点儿出来的话，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钱又随便的这个投出去，那万一套了之后再套，那这个损失就很难回 本。现在这个被套的就只能是被套了，有资金现在暂时啊我建议也不要再入场、只能等待机会。 这正是我想问您的下一个问题。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55%， 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招商证券的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那接着我们上半段的话题啊，如果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觉得是不是可以进场了啊，买一点这个破净的银行股。我们一直有嘉宾很看好这个领域哈，不知道您怎么看，又赶上昨天的大跌哈，是不是接下来又有一些机会？因为前段时间这个银行股的涨幅还是很可观的哈，15%左右的。那您认为有没有投资价值呢？在未来？ 嗯，银行股我认为哈，中国的银行股应该是从长期来看哈，有一定的一个投资价值啊。那么从短线来看，因为市场不好啊，所有的股票啊，我建议都要是参与的话，也暂时都不要参与了 啊。 也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些银行股啊。那么对于这个银行股，假如说要是市场要企稳的话，要是走强的话，那么银行股包括金融股啊，像银行、券商、保险啊，这三个品种，那么都是反弹的一个先锋。 嗯 啊，只有这个金融股企稳了，这个大盘这个市场这个股市啊才能企稳啊。那么现在来看，很可能是很显然它是一个在下跌的一个通道当中、嗯、啊，也就是没有跌透。 嗯 啊，所以说你没有跌透的话，那你就是这个你银行股也好，你别的股票也好，它都会还有一定的一个调整。 嗯， 那么你现在进场呀，一旦要是下跌，你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现在还是规避风险为好。所以说即使你看好的银行股，现在啊，我认为啊，也不是说是入场的一个机会。 就前期前期有那么一个涨幅，是大家认为那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了啊，2644、2638啊，这些前期的地点可能接近了，大家认为是不是一个入场的机会，所以迎来了这一波小反弹。但是目前看，您认为 我前期到2644再往上反弹那波，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超跌，属于超跌反弹吧。 嗯， 应该是属于这么一个概念。 好， 嗯，那么现在这种下跌，因为像特别是昨天的一个阴线还有一个缺口，所以说很显然现在也是弱势的一个态势，应该非常明显。 嗯 啊，如果要是国家这边没有一个太强的一个利好吧，啊，那么这个股市还是没有说不会有太好的表现。 嗯、好，当然我们知道任何时候都是有涨有跌的哈。那么今天的这个黄金股涨势是非常喜人的，中金黄金是涨了6.32%。山东黄金涨了4.75%等等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都在涨啊。那您认为这为什么黄金股表现这么好？因为这还跟国际金价还不是完全能够挂钩哈。 嗯，这个黄金股一般哈，像黄金嘛，这边啊，在国际市场、啊、这边它是有一个避险的一个功能。 嗯， 那么今年这个国内这个黄金股的走强表现比较好，我认为也是一个避险方面的一个态势吧。 嗯， 但是也是一个反弹吧，也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态势。 嗯， 也就是 几天，用不了时间不会太长，应该是当这个反弹来对待吧。 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美元的加息节奏可能会放缓哈，再加上呢就是美元指数大概率会在年底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点，明年开始下滑，这是有些人的分析啊。所以说那么如果美元指数再往下走的话，是不是可以阶段性的配置一些黄金股？ 美元指数现在来看往下走，短线来看现在概率不大， 还是很强劲、 应该是有可能、要超过百点，应该是这样、那么对于黄金股来说，应该它有一个避险的一个功能。在国内市场，像国际市场吧，它一般属于一个避险的一个品种，但国内这个避险这个品种吧，它的并不是特别太明显啊，只要是这个市场别的股票要是大跌了，黄金股这块有可能稍微强一些啊，但是也不会太强，整体来看这市场主要是不太好。 嗯，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您谈到的由于基建投资啊，包括供暖的准备啊，以及这个进口的影响，最近的这种煤炭的价格还是不错的，包括一些和石油价格上涨有关的一些油气板块啊。那您认为这个持续性有多长时间，或者是说他们上涨的动能有多大？ 嗯，我认为也是还是一个反弹吧，因为这个国际油价现在来看应该是走势非常强啊，上涨这种，特别是这个要美国这边要制裁伊朗，限制这个伊朗这个石油出口，那么对国际油价的走势拉高啊，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中国这个市场要是这个像煤油气啊，说石油啊板块上涨跟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有关，中国这个油价上涨跟国外的这个油价上涨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而煤炭股的一个上涨呀，那么跟季节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刚才我也说了国家有消息表明要限制这个进口的一个煤炭的一个数量啊，那么这种那个利好的一个叠加呀，已经促进了这个石油啊、煤炭呐、这些资源类板块的一个上涨，但是也是一个反弹啊，也不要抱着太高的希望啊。要是走的差不多了，因为特别是在熊市当中嘛，应该是见好就收，赚点钱就走吧。 刚才您谈到就是在熊市当中操作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也算是一个纪律。 它这个熊市当中吧，你就应该就是见好就收，不要抱着就是说能涨多些啊，这种不要抱着这种希望。 所以有人在熊市里也挣了钱，也挣了好多钱。 很少，这种人很少很少，除非啊，你就对市场啊这些这个一些板块或者一些政策啊特别敏感，还得经常看盘啊，看着不好呢就手特别快，他就能赚到钱。说一旦你要是犹豫啊，特别是我们一些上班族，没有时间看股票的这样人，那你就尽可能在熊市当中哈、不要参与。 好啊，总之呢这个时间点呢确实对于大家来说呢是比较难熬的一个过程啊，也像今天的这种天气一样啊，但是冬天之后还是有春天的，是吧？黎明呢总是在黑暗之后的，所以大家也要保持好信心，因为我们还是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在出现，包括这个就业啊，也包括咱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的这个数据啊，包括国有企业的这个盈利啊等等，那很快呢也会看到一些相关的统计的报告出来，那也许会为我们下一步的投资啊提振更多的信心。我们来看目前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这个数据啊，截止到9月26号，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已经完成全年计划的 91.8%，新增的专项债券已经完成全年计划的 85%、换句话说就是地方政府今年的这种债券不管卖给谁吧，总之卖的还不错，是吧？那您认为对于资本市场会有哪些影响，会有哪些稳定的作用？ 这个地方债券这个发行啊都必须得经过财政部的一个批准啊。上述您刚才说那些数据啊表明这个财政部啊对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啊不断的在加大啊，重点支持的 领域啊，也是一般是发展战略啊，有对国家这个区域发展战略有影响的这种领域，以及啊对一些啊民生啊，包括异地扶贫、搬迁、棚户区改造、交通领域啊等等啊，这些财政资金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利用。 嗯， 那么对股市来讲呢，政府大量的资金进入这个市场，特别是对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些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给这个相关行业一定会带来一定的一些利好。 嗯， 啊，像铁路基建呢，啊，水泥建材呀，环保啊，这些行业应该是属于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利好，只不过是在形势当中吧，这些利好没有体现 啊。是，所以呢，就是尽管这些公司在经营上面会预喜，但是在股价上面未必马上就能够得到提振。 对，这些利好还是暂时还没有反映到这个股价上。 嗯，好。我们还看到呢，就是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啊发布了一个3年的行动计划，说到2020年啊，咱们国家的信息消费规模将达到6万亿，年均增长是11%，每年有11%的增幅。那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 嗯，中国呀，有这个是人口大国，那么这个信息消费啊，在我国呀，是一个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哈、最广泛的一个新型消费领域。 嗯， 啊，那么我国这个居民消费领域啊，在我国这个居民消费领域啊，占比还越来越高，那么对国内拉动的国内内需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上半年这个信息消费啊总规模啊，有数据显示已经达到了2.3万亿以上啊，增速应该是非常快。那么通过这个工信部和发改委这个三年规划来看啊，我认为对一些像物联网啊、大数据啊、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啊等等啊这些板块呢，我们认为啊可以密切关注啊。同时呢，像这个 5G 啊，像电子芯片、半导体啊、集成电路、国产软件这方面也要给予一个密切的一个关注。 其实这些领域其实在今年有阶段性的这个涨幅的 啊，前一段时间表现的确实是比较不错，但是昨天一个大跌把这些前几天涨这些 所以呢 全杀掉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有人还是在熊市里可以赚钱的，但是得保持好这个操作性啊，要有这个良好的纪律性。 对，你刚才说这个也非常对，因为这个没有这个纪律性，你在熊市当中啊，应该是亏损的概率还是非常大。 嗯 啊，但是你要是把握住这个纪律性呀，你在熊市当中你，我认为啊，你也就是赚点小钱啊。 对， 不要贪大 啊。在牛市当中，可能你三心二意啊，只是少挣点钱，是吧？这个概率大一点啊，赔钱概率也大啊。 对，牛市当中吧，基本上也是拿着不动啊，或者一些牛市当中基本上是普涨， 嗯 啊，那你基本上有只是涨得快慢的一个问题， 对 啊。但是在熊市当中它是普跌呀，啊，基本上赚钱的股票非常少，不太多。 我们再来看一个新消息啊，就是这两天发布的银行理财新规，说是银行卖的理财产品啊，可以去买什么呢？买公募基金，原来是不行的，是吧？ 对，这个新规啊，就是9月28号《商业银行这个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啊正式发布， 是， 那么已经实施了。那么从这个银监会这些数据显示啊，2018年八月末这个余额啊，大约还是二十这个理财产品的余额啊是22万亿左右。那么这些理财产品主要呢，是投资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标准化的一些产品。 是 啊，那么银行这些产品通过这个新规说呀，是通过这些投资公募基金的间接进入股市啊，那么我认为对这个市场影响还是比较积极的，但也不是说这个表明啊这个短期就一定会有巨量的资金涌入市场。 嗯 啊，它这个还得有一些，因为它得通过子公司啊等等啊一些形式啊，它才能进入这个市场，还有一个开户啊，包括一些准备的一些阶段啊。那么再一个就是银行这个整体这个投资风格啊比较稳健啊，从是传统的一些银行公募这个理财产品来看，它投资这个固定收益啊这一类的占比还是比较大。那么即使说刚才说这个通道已经打开了，那么短期也不一定敢入多少。 嗯 啊，所以说这种这个它的保持它的 净值稳定啊，它是风控啊，它是要求的也非常严格。 嗯， 所以说再有一个还有就是说这种这类的理财产品呢，还得给一个普通投资者的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 它有一个宣传教育的过程， 对对对， 有一个投资告知的过程。 这个过程啊，这个关键是这个普通这个客户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些产品， 因为他毕竟要把风险摆在前面，因为你毕竟是投资股市了嘛，是吧，这个风险毕竟还是比债券要大很多的 啊，所以说这种那个态势啊还是有待观察。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理财新规的发布对 A 股市场应该属于一个利好啊，应该是长期来看应该属于一个利好啊。一旦这个普通客户啊对这些产品有一定的一个了解以后，他的参与度啊有望得到的一个提高啊。那么从这个整体市场表现来看，这个整体这个基金市场表现呢，还不是太完美。 其实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对的，因为 方向是对。 你看啊，国外呢很多人他都是委托机构去做投资，是吧？ 对 对, 对。 咱们这儿呢，除了买理财呢，就是自己去买股票了，个人的这个散户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实际上呢，咱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去银行买理财的这种习惯了，投资习惯了。那这个习惯保持好，那么只不过呢，就是原来规定的银行这些钱不能用去做这种股票交易，风险高的交易。但如果现在呢开着这一小口的话呢，那么这些钱就有部分的流向股市，或者是说呢部分的让我们的这种理财的资金啊用专业的方式被专业的人士去投资，获取更稳健的收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从长期发展来看应该是比较好的方向啊。但是这个银行这些以前呢，这些银行的理财产品的品种啊，它都是固定收益类的，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普通这个这些客户来参与这个，主要是参与它一个固定收益。那么一想，要是这些理财产品要是进入股市的话，那得 赔了怎么办？ 他得有一个相关的给一个客户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过程， 一定要有这个 啊，这个过程应该是比较，因为股市要好的时候应该是问题还不大啊，那么理财这个产品呢有可能还会盈利。那么现在这个熊市阶段，你让客户这些银行的这些买理财产品的固定收益类的这些客户，你去买这些风险比较高的股票，我估计他参与度现在暂时还不会太高。 所以呢，这中间有一个比例的问题，是吧？ 对对对， 你去买的银行理财有多少比例是允许投资这个公募基金、偏股型的公募基金的哈、啊？等等，这是有一个限制，或者说有一个告知的问题。 对对对， 此外呢，也得和就是前段时间发布的这个资管新规相结合啊，因为资管新规也要求到，比如说银行卖理财啊，是净值化的，是要打破刚性兑付的。就是要和这些宣传教育也好啊啊这些工作配套来进行，可能未来才会逐步的完善，赢得大家的一个接受和理解。 对对对，他这个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公募基金呢、啊、他这个特别是银行跟券商嘛，他这块还不太一样。 嗯 啊，银行这边要是懂这个股票的吧，他的懂股票的专业人才啊，他也有，但是不是特别太多。 嗯， 他得有一个慢慢的吸引， 还有个人才储备的过程。 对对对，他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啊，实际上现在很多银行他都有这种人员，但是他不太多。 这个可不可以仿冒？这不是仿冒，这个模仿一下社保基金的投资风格是吧？ 对，像社保基金这都属于大型类的一些公募基金，但是银行因为银行这么多，商业银行也有啊，包括一些国有银行也有啊，这些人才储备啊，它都有一个慢慢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嗯、是。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啊， 应该是这样。 我这两天也看到一新闻，就有一家银行已经把这个理财的门槛降到10000块钱了。 是这样，原先是5万嘛，现在是10000、嗯、啊。但是现在来看它暂时还没有说投资股票这种品种、 嗯、 现在这种产品它还没有。 还没有，是的、嗯、还没有。好，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未来您会不会啊去买这种可以投资公募基金的银行理财产品啊，您认为对于您来说银行拿您的钱去买点什么您更加的放心呢？以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逐渐的交流啊。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昨天啊 是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汽车行业的龙头上汽集团竟然开盘闪崩，一度啊触及跌停，最后的收盘价呢，是跌了9.38%，是创近三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啊。为什么跌这么多啊？那么在此之前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一个公告，说上汽通用决定从10月20号起召回部分别克、雪佛兰以及凯迪拉克品牌的车辆，一共是330万辆。这么多。这是中国车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汽车召回。那么当然，对于整个这个汽车板块，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实际上中国这个汽车这个行业，整体这个行业来讲啊，通通地是被外资来占领。我们市场流行的是德系啊、日系啊、美系的稍微少一些啊，基本上就是日系和德系啊这种品牌的车，很多的这些啊，包括您说的什么上汽啊、包括广汽啊等等啊，这些车都是一些合资品牌啊。那么这个中国这个主产啊，自己哈、研发的这个车辆，像红旗啊等等这些车辆啊，市场啊，基本上是卖的一个，包括数量啊或者价格都跟这些大品牌哈、差得很远。所以说中国这个汽车整体这个乘用车这种行业应该逐渐是走下坡路，或者是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迹象。但中国的一些卡车类的、重卡类的、一般包括出口啊等等啊，这些销售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乘用车这块中国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自主品牌。 但是你像上汽集团，它的这个股票的收益是非常之高的。如果从年化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如果股民选择了这样的一些股票的话，其实这些年还是收益很可观的。 那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了。因为这个整体这个汽车行业，整体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行业整体来说，国产特别是国产的车这块不是特别太好。那么你从股票这个市场来讲呀，它你业绩好或者是你股价好，你不一定代表你业绩好。你业绩好也不一定说你股价好。它有一个资金哈、在这个市场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投资这个汽车板块中还是要谨慎一些吧。 那油价现在这么贵啊，您对于新能源汽车板块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新能源汽车这个应该是汽车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国际上一些新能源汽车呀也是都在普及，那么中国这边也是也是一个大力发展的这种迹象。那么这种新能源汽车呀应该是在将来我认为要突破这个电池这个特别是这种电池吧，因为新能源汽车主要是续航能力的一个问题啊。前两天我跟一个开那个新能源汽车的人一个来探讨，我看他开那个车，他说现在国产有能这个续航能力能达到一个400公里。那么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要是能续航能力这个车能达到400公里，那就这样就基本上能达到一个我们一个标准了。但是像一些大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等等这些大城市，还汽车还在限购。你新能源汽车，我听说已经排号已经排到5年以后去了。所以说中国实际上这个汽车应该人口众多嘛，需要这个买车的人也非常多啊，所以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应该是一个后市，应该是发展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看到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公司啊，在这个9月底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波还比较不错的一个反弹。 那对这种新能源汽车应该有国家政策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啊。那个包括新能源汽车这个上下游啊，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链啊，这些那个在股票市场这些个股啊，都要可以适当的关注。总体来看吧，这个在这个弱势当中吧，你只要是关注，先选一选股票就好，但是不要说大的资金来参与。 好，今天非常谢谢胡东升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那最后呢，您对于明天的市场走向哈、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跟我们大家再提示。 我个人理解，不会太好啊，应该是还是属于一个震荡下跌这种走势。 啊，嗯，短线来看没有说走好的地方，虽然是今天收红，但是我们看创业板呢，包括深成指都是属于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还是保持一个谨慎吧，不会太好。 嗯，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低劣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